厅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12点01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 FM98.2 为您带来的青春联盟之特别节目982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乐陶。 大家好，我是静瑜。 今天呢，这个我们的世界杯啊，又是迎来了我们三位嘉宾，可能大家都是熟面孔了。第一位是我们的俊逸，他上节目的次数比我还多。今天呢，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温俊逸，我又，我也不知道该又多少次，我又来了。 是，欢迎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温俊逸哈，还有两位今天也是我们的选手了。 第二位呢，曾经也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陆中原老师， 陆指导。 中原呢，陆指导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又当过评论员，今天呢又来当选手，我觉得也是客串了很多。帮助我们很多，都是优质嘉宾来的。来，中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陆中原，简单一点吧。 你应该说，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又又又又，再加上又。 啊，第三位嘉宾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游戏玩家。然后我跟他是第一次见面了嘛，我们的马思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这三位都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都是熟面孔啊。我们闲话不多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以及我们的节目的游戏规则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年的主题，主题是心理暗战。你们觉得今年在世界杯上有哪些心理战术？无论是教练之间的心理博弈，还是球员在球场上的心理博弈，骗裁判啊，跟裁判的博弈啊，我觉得这都算心理暗战吧。你们觉得就今年世界杯上有哪些？ 其实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应该还是最后的英格兰吧，点球大战。毕竟世界杯队之前三次在世界杯当中的点球都没有能够赢。但说实话，索斯盖特一方面他在之前是有过安排的，另一方面呢，也确实他练了这么半年的点球。与其说这是一场心理战，倒不如说他是真正的给自己的球员有一种好的心理暗示，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点球是可以赢的。并不是说还会延续之前的历史。我觉得这是英格兰方面的一个心理战吧。 那中原呢，觉得哪些心理战自己觉得哇有心机哦？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心理战吧，反正我觉得我总感觉啊，内马尔在躺地之前心里是有这个预期的，这次要躺多少秒。但是确实内马尔确实是被侵犯真的很多。 对，现在被侵犯榜上这个排名榜首的就是内马尔嘛。 是 内马尔无数次的在地上滚动。刚才好像说了一个数据统计，说在这个世界杯上内马尔躺地时间一共有多长时间？ 滚够了14分钟。成为了一个另类的绝冠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数据哈。 有的新闻就是说内马尔在地上躺的时间已经比大部分替补球员上场时间都要长嘛。 那思远呢？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墨西哥跟那个巴西两球，就是两位主帅之间的一个心理博弈吧。 这个是 从那个墨西哥的话，他那抢开局的意图特别明显，上来15到20分钟那三板斧砍得特别狠。这中间呢就能看到，就是蒂特的话应该是对这个局面有所 预期啊，所以说当时的话，我看那个球就感觉巴西的整个啊中后场的队员他心态非常的平稳，并没有因为上来这三板斧砍的就是乱了阵脚啊。果然在墨西哥的这个体能槽在头数分钟跑光了之后啊，巴西逐渐的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对，还有这个球场的这个战术布置啊，还有体能的这个消耗，也算是一个心理战术，心理上的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预测和 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你看到世界杯，然后听众朋友看到世界杯，听到世界杯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有哪些心理暗战，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屏幕前方的这个啊，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以及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对战画面的。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现在您不方便看视频的话，也可以收听一下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呢是 FM98.2 AM927，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昨天晚上呢，好像对于所有的世界杯的球迷来说，好像是一个休息日。昨天晚上大家睡的是不是很早？ 上床很早， 上床很早。 昨天晚上12点上床，想着赶紧好好补一觉，因为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这个熬整宿嘛。 对，没错。 结果还是躺到了4点，我 这 现在 世界杯 精神很崩溃。 郑州现在已经跟世界杯走， 对，完全已经跟过去了。 世界杯休息了，我们不休息是吧？ 对。 那郑远昨晚睡得早吗？ 也其实。跟这个俊逸差不多，我也是很早，基本上我感觉更早，10点多、11点多就躺下了。然后呢，总感觉迷迷糊糊之中天就亮了，晨光熹微。 晚上睡没睡？ 我还睡得挺好的，可能是因为之前熬得太狠了 、 对，昨天我9点多就睡了， 有 一觉到天亮。 我还说这个，我有的时候吧，晚上看世界杯，尤其是英格兰那场，就最近刚结束的这场英格兰的比赛。他点球踢到了5:35，可是我6点就要起床，你知道吗？我6点要起床来上节目，我就想我是睡是不睡，睡10分钟、20分钟，到底是睡还是不睡？然后就熬了那么一整宿啊。 对，昨天的时候我跟朋友聊这个问题，就说如果说10点那场的话，踢个点球，踢个加时挺好的，刚好能接下一场。但是2点那场， 求你了 ，千万别踢了，好吗？对啊， 都结束，接不住下一场，还能差一个小时。 对，差一个小时，但是这个休息时间就比较短嘛，等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第二场你再踢一个加时，真的太累了。到5点多，人是真的有点扛不住。 对，这个之前的世界杯也是精彩纷呈，在未来几天呢将会进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进行这三场比赛，一场呢是巴西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一场是俄罗斯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另外一场呢是法国队的比赛。这三场比赛你们三个怎么看？首先我们说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吧。 但我能先说两位选手吗？我不对陆中原抱任何的希望，我觉得三场连败。 哪一位？只有针对性的说出他的名字。 我觉得中原完全不可以。那今天晚上的明天晚上的比赛你们觉得怎么看？ 先说乌拉圭和法国这场吧。其实我的话还是更看好法国一点，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卡瓦尼应该是伤缺这场比赛了。其实乌拉圭确实他整体来说是打一个防反，他的防守非常的好，但是他的防守好一方面是因为有这个戈丁和西门内斯的这个中后卫搭档，另一方面呢还是因为他前场卡瓦尼和苏亚雷斯能够起到很大的牵制作用。 没错， 但是这一场如果少了卡瓦尼的话，仅靠苏亚雷斯一个人的牵制，可能给法国队的压力会小很多。这种压力小，反过来讲法国队就有更多的进攻机会去破你的防守，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更看好法国一点。 而且相对这场比赛来讲，好像很多的豪门球队，只有法国现在还一直比较笑傲的一个状态。 对，是这样的。 虽然前三场的时候在小组赛当中踢得不尽如人意，但是自从进入到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时候，法国可以说是笑着呵呵地送走了他的历届的豪门队友。 对， 所以这一次呢，俊逸是比较看好法国哈。那我们的另外两位选手呢，今天你们俩也是要各执一队了，看来是抽到了哪队就要站哪队，是这样的决定吗？ 中原是乌拉圭，然后苏远是法国队。 那太好了，中原 一个比赛。 中原只要是乌拉圭，那我更支持法国。 就觉得你不光是现实中，还是这个我们一会儿 游戏当中对 太重是吗？在我们闲话不多说，就请二位选手移坐我们的这个游戏区，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比赛。 是啊，第一次看到偏见这么深的评论员，感觉今天这场比赛没法说了已经。 我从来不说话。挣扎，因为我知道 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恭喜。好的，刚才呢我们放了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刚才看到这个想陪在你身边的这个 MV 当中，我觉得上来就是 C 罗和阿根廷这个落寞的身影， C 罗和梅西这个落寞的身影，突然觉得还挺难过的，觉得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发生了好多事情。 对，那前两天呢有一个图片刷爆网络了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梅西跟 C 罗两个人站在一起，然后 C 罗就跟梅西说，哎，走吧哥们儿，然后梅西说等等等等内马尔，但是内马尔坚持顽强的滚地不起，然后留了下来。 好了，我们闲话不多说，我们就把这个现在的视频画面交给我们的两个正在准备，刚才进行了一个排兵布阵啊，现在两个人正在准备开始比赛了。现在视频的左边呢是乌拉圭队，视频的右边呢是法国队。乌拉圭队穿的是浅蓝色球衣，法国队穿的是深蓝色球衣。我们现在把现场的解说都交给俊逸。 嗯，大家好，我是俊逸。那现在呢，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浅蓝色球衣的乌拉圭呢是由穆中元来执教的，而这边法国队则是由思远来执教。我们看一开场之后呢，乌拉圭队并没有选择打防守，但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球就已经丢了。其实我们在开场之前呢能够看到画面上显示啊，这两支队的进攻能力都是86，但是我总觉得在中原的手里这个能不能发挥出46成呢？ 不是，人家这个评论员啊一般都是这个很中立的 一个 态度，是吧？ 我现在真的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中原。好的，博格巴这是在禁区弧顶位置有一次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直接那脚打门，这球进了。 比赛 刚 刚 开始第七分钟， 这个，果然没让评论员失望，就已经先丢了一个球啊。 中原，对于这个任意球的防守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这球主要是罚得好，跟防守没有关系。 给自己先甩个锅。啊，对，所以重新开始开球，我们看看中原有没有办法能够把比分扳平。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哎，中场的岛小就已经把球丢掉了。左边登贝莱高速的向前带球突破，禁区里边有两个点，要不要来一脚传中呢？这次传前点，但是第一点的位置是被乌拉圭球员给解围掉了。乌拉圭想要沿着中路往前直 C 球，还有机会 ，C 给了右边路的卡瓦尼，单打独斗吗？果然，卡瓦尼一个人单带是没有办法能够突破过去的。这次外围的远射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是没有机会。哎，博格巴的犯规，刚刚进球之后呢，博格巴看起来有点兴奋啊。思远还是得再安慰一下博格巴，不要让他这么的兴奋，不要在这个位置送给对方任意球。中原啊，这次的机会虽然没有像博格巴那么好，你看看怎么来安排呢？又给自己着不是吗？外围的任意球这一脚打 到打飞了。 这个是觉得看台上的观众太无聊了，想送他们一个球玩， 是互动一下，互动一下。 球门球， 卡瓦尼在的队才是真正的快乐。 但是现实当中卡瓦尼这场上不了，但是你这场还是把卡瓦尼派了上来，你觉得快乐吗？ 我现在还不是很快乐。如果我能进一个，那就真的快乐了。 好的，看法国的这次进攻，格列斯曼传给了大吉鲁，在禁区里边，确实吉鲁脚下的活是比较慢的，让他来做前场的支点可能会更好一点。本坦库尔，哎，本坦库尔开开心心的往前带了两步球之后，又是被法国队给断掉了。 乌拉圭，说实话，先不说了。 看来，我们先来看法国队这次的进攻，在禁区里边。直接的一脚打门，门前这球漏了过去，好在呢补防的队员还是能够把球先给解围出来。中原又是对自己的操作产生了疑惑，不过好在球权是在他的脚下。乌拉圭向左边陆续转移，没有能够成功，球的力量有点小，但是好在球权依旧在。好吧，话音未落，这个球已经是到了法国队的脚下。中原对自己的操控是出现了一些障碍，你现在怎么了？ 这个有点紧张，毕竟让 你是对方派来的奸细，每次在我正要持球的时候就开始话筒递到我的面前。好的，反正格列兹曼又是完成了一脚禁区弧顶位置的打门，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还有角球的机会。第一点的头球力量不是很大，所以门将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抱在怀里。中原的乌拉圭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像样的打门的，有过一脚外围的远射，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威胁到门将。哎，刚刚在中场位置法国队球员的一次铲球，其实没有碰到任何的人，但是呢中原就已经慌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格列斯曼转身之后的传球还是有些漫无目的。中后场乌拉圭的控球， 这么毒奶你 也许我就进球了。好的，中原呢现在把锅又甩给了我，他说是因为我的毒奶所以他才没有办法完成进攻的。还是先来看法国队这次的进攻吧，直接去吊前点，基洛没有能够把球争下来。乌拉圭队真的是不需要反击的机会吗？基洛再向前一脚直塞球，姆巴佩的打门，这球进了。哎，是博格巴，博格巴的打门又进了。博格巴现在已经是在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有点像比利时和日本， 有点像比利时和日本的哪一段呢？ 就是下半场刚开始那段。 那后边的连扳三球还能发生吗？ 这个就要看你奶的程度了。 裁判已经吹响了这个半场的哨声啊！上半场我们的比赛结果呢是乌拉圭队0-2暂时落后啊。虽然说我们的评论员有点偏心啊，但是在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这个中原的操作还是不太好的啊。让中原自己来说一说吧，在这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觉得自己的操作和这个自己的想法到底哪儿实现了，哪儿没实现呢？ 这个主要是这个手跟不上大脑。 对，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你看，像这种失误，其实在观众看来呢还是脑子有点慢。 那思远呢，作为上半场领先两个球来说，你觉得你在上半场的优势在哪？ 主要还是中场中路的控制做得比较好吧，再让对手的防守确实是。对， 没事，我们有这个输了以后的音乐，然后到时候专门送给中远。 对吧，你看真的不怪我毒奶，也不怪我那个有点偏。真的是中原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中原也说了，这个有点像日本的那场比赛，日本和比利时的那场比赛，希望在下半场的时候他能够完成比利时的逆转，在最后的时间绝杀。 格列斯曼又是分给了登贝莱，这次中间完全空掉了，这脚的打门不过好在门将是站稳了位置，把球单拳拖出了底线。法国队角球的机会开到后点的位置，外围要不要来一脚远射，还是想扣过对方的防守队员再打门，但是这样的话机会就没有了。贾雷斯没办法接到后场的传球，法国队又一次把战火燃到了乌拉圭的禁区前沿。格列斯曼这么玩球权还能在，可见乌拉圭的防守到底有多差。哦，不是，中原控制的乌拉圭的防守有多差，这个必须要说清楚。其实乌拉圭的防守真的很棒的，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到目前为止仅仅只丢了一个球。 没错， 一个是乌拉圭，其实一个是巴西，这两支球队确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相当的稳。坎特这场比赛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毕竟呢乌拉圭也没有攻到这个位置。哦，这边我们看格列兹曼好像是受伤了， 接着踢带伤，没有一直挺着。 那这边有折射，但是打门还是没办法命中目标。斯亚雷斯，乌拉圭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角球的机会，第一点的位置被法国队解围出来。基罗并不急于大脚的解围，而是控制一下再把球向前去传递。坎特又交给了博格巴，再沿着左边路往前去推。格列兹曼的伤好像好了，格列兹曼在禁区里边连续的晃动，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寻找到起脚的空间。乌拉圭从来不知道反击为何物， 在交到左边路，右边路打不透的情况下呢，乌拉圭想尝试一下左边路，但是还是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后场两位后卫之间的倒脚，这是想着要把剩下的比赛都耗完吗？觉得两球落后总比三球落后要好吗？ 是，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真的是中原他自己说的。 你怎么说呢？ 不是。好的，你现在找我已经没有用了。姆巴佩在右边路高速的往前插上，哎，这个倒地有点早，但是没办法把球铲下来。好在呢，队友协防之后还是能把球断下。博格巴去 C 球找到了吉鲁，左脚的打门，哟，吉鲁原来也有这样的脚法。法国队这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还有机会。布姆迪蒂， 一高人板大。 在禁区里面还敢用这样的姿势来断球，乌拉圭看看在断球之后能不能有反击。好的，我就知道不能。基罗又是塞给了格列斯曼，左脚的打门，这次的打门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这脚弧线球没能完全的拉出来。伤停补时会有两分钟的时间，留给法国队的时间，留给乌拉圭的时间啊！ 刚才是 法国队又有点球的机会，格列兹曼，哎，这次的点球又推偏了， 点球不会踢。 这个让我想到了昨天，昨天呢，其实，在玩家对战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点球，同样的，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结果，都推偏了。看来昨天也是因为不会踢吧。 这个随着我们的解说的毒奶以及偏心的嘲讽啊，然后还有裁判吹响了这个中场的哨声，最后呢是乌拉圭队0-2输给了法国队。然后中原对于哎，我先给中原放一个那个出球以后的电乐送 啊，必须得放，必须得放， 凉凉送给你是吗？就这个歌吧，因为每次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凄凉，特别的哀伤。那中原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想说的？对于自己刚才这个豪情壮志，不是说要效仿比利时和日本的那场比赛吗？ 我觉得我的水平不能代表乌拉圭真实水平。这个，但是这个比分确实在场面上，我觉得法国队在比赛当中还是会占据主动，因为确实实力上还是法国队要强一点。在游戏对战里边也是用法国队的人要强一点。好吧， 那思源怎么说？ 我觉得希望乌拉圭在真正跟法国队比赛的时候能打出真正有强度的防守。我觉得真正的比赛应该比这场要激烈很多。 这个我们原来一直都在说啊，我说这个我们这节目啊，其实有的时候能搞到一些神预测出来，就比如说，这个现实的比赛和我们这个游戏当天的这个比分很接近或者很像， 何止接近啊！哎，我先说一个，那天应该是前天大前天的时候，巴西那场，2-0。在游戏当中是准确预测了， 因为之前我们预测过，这个第一场揭幕战沙特和俄罗斯是0-5啊，后来这个西葡萄牙然后晋级我们也预测过， 对， 但是到了后来呢，这个有一次我上节目以后，葡萄牙和阿根廷两个人都走了，两个队都走了嘛，走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说我们这节目是神预测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乌拉圭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到底会不会以这样一个结果出现？ 明天晚上哈，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6号的10点，6号的10点，然后我们看这场比赛到底会不会跟我们的这个游戏当中一样？ 我觉得主要看的时候，中原应该很纠结，到底是判他赢呢，还是判他赢呢？ 那中原的主队是哪个队？是法国队吗？ 其实我的 哪个会踢赢？ 你说这类这两个队、 这两个队， 这两个队的话，其实我觉得从胜率上来讲，我觉得法国队赢球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比赛的实际进展过程当中，乌拉圭也许会给法国制造一些麻烦，因为乌拉圭的防守确实要比我做的好100倍吧，最起码。就是你在场上看到的乌拉圭的防守，最起码，比如说你像吉鲁那种转身的射门，应该是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对。那思远呢？怎么觉得？ 我其实还挺喜欢乌拉圭的，因为我原本是那个葡萄牙的球迷，然后乌拉圭淘汰葡萄牙嘛，那场比赛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那个乌拉圭的防守确实做的是非常好，并且反击打的效率非常高，所以即使这场卡瓦尼不能上场的话，我依然是挺乌拉圭， 依然是挺乌拉圭啊， 对对对对， 好，我们稍后呢会有一段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之前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的规则啊。从6月30号到7月15号，就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呢，在每期节目我们会进行3次的游戏对战，我们是3局2胜制的，胜方呢可以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如果胜方呢因为事情呢不能继续参与比赛，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推荐其他的嘉宾或者是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最后的胜者呢将会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的优胜者将会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以及我们的惊喜礼物。然后我们呢接下来是一段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进行2场这个游戏世界杯的比赛。一场呢是陆中原控制的巴西队和马思远控制的比利时队，第二场呢是陆中原控制的俄罗斯队和马思远控制的克罗地亚队，也都是在6号和7号的比赛，在未来几天的比赛啊。 是一场是晚上10点，另外一场呢是凌晨2点钟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我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这一次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了。另外呢您在我们的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的画面，也欢迎您随时的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么如果您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同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同步的来收听我们这次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哎，没错，我们先放一段音乐，稍后是一段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进行比赛，我们稍后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12: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进行了一场比赛，是乌拉圭队和法国队的比赛。最后的比赛结果呢，是乌拉圭队0-2输给了法国队。这个中原也是比较可怜啊，总是在被嘲讽、被打扰，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参与比赛。下半场我们的解说不要总是在嘲讽中原啊。那下半场呢，我们将会进行巴西和比利时队的比赛。中原控制的是巴西队，然后思远的控制的是比利时队。军毅怎么看这场比赛？今天晚上的现实中的这场比赛，先不说这个游戏中啊， 先更正一下，是明天晚上 啊，明天晚上，对，不好意思。 巴西对比利时这场比赛，其实我还是要更看好巴西一些的。一方面呢，是巴西整体它的这个，不管是进攻也好，防守也好，其实做的都很好。当然它目前要存在的问题是卡塞米罗这场比赛将要停赛，这对于他们的中路的防守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比利时其实打日本那场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在后腰上放德布劳内。 以及是这个来自中超的维特塞尔，这样的一个搭档其实真的是有很大问题的。维特塞尔在中超这就不说了啊，这个强度确实要低一些。这个德布劳内他的问题是在于他更多的以前在联赛当中踢的是前腰的位置，或者说是边的位置。他在中场当一个组织者没有问题，但是当一个后腰来参与防守，那巴西可能会把这个位置给打花呀。 嗯，你是觉得巴西在这个中场的防守上会突破比利时的防线是吗？ 对，因为像打日本那场时候，其实能感觉到比利时在禁区弧顶位置的保护做得非常的差。其实日本队如果能把握住机会的话，那场比赛可能比利时就可能回家了。 比利时可能回家，但是这个刚才我们中原也说想要复制一下比利时和日本的这场比赛，最终也没能成功啊。那中原怎么看今天晚上比利时和巴西这场比赛？ 其实 明天晚上，不好意思，老实说今天晚上记不住号了。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我更看好巴西。 嗯， 因为我觉得巴西，蒂特这个刚才其实咱们聊的时候也说过了，他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肚子里很有东西的教练，而且就是你看他麾下的巴西的比赛，这真的是一场比一场好。从小组赛刚开始被逼平，到后来最后一场调整回来状态，包括打哥斯达黎加那场最后时刻进球，就我觉得巴西真的是一场打得比一场好。就是虽然我之前黑过内马尔，但我觉得内马尔状态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好。就是之前把内马尔放到这个就是给他 MVP 的时候，我特别替库蒂尼奥不值，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在场上内马尔的作用确实还是要比库蒂尼奥要大。真的就是巴西队现在整个也是，它就类似于法国，它是多点开花。而且你看像上一场威廉上，哇，这个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威廉他的这个突破能力，包括他和内马尔的配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俩的配合是巴西队到目前为止我看的配合最好，就威廉有这种意识要去给内马尔扯出来的空当去跑。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巴西队会制胜的一个关键，因为比利时是一个三后卫的体系，所以内马尔包括库蒂尼奥包括威廉包括热苏斯他们的拉扯能力太强了。 嗯， 确实是这样的。威廉因为他在上一场的时候，其实上半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下底传中，其实让人觉得脑子挺大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威廉开始插到中路的时候，和内马尔以及热苏斯形成的配合确实让整个的巴西前场完全盘活掉了。 嗯，好，那我们闲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第二轮对战，看看我们的现实比赛和这个我们今天进行的虚拟比赛到底能不能重合。 嗯，刚刚呢在游戏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巴西队的进攻能力是达到了87。 嗯， 当然这是蒂特执教的巴西队达到了87。中原好了，我不黑你了。 你能达到多少呢？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啊会有人想要购买足彩的话，千万不要看这个节目，会给你误导，会给你误导。 这个我们的球员也是一个这个操作的这个球员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啊。 嗯，好的，刚刚呢这个也是答应了中原啊，这场比赛不再黑他。现在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身穿黄色球衣蓝色短裤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巴西队，而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由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比利时队，由思远来执教。现在呢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中场的传递巴西又是出现了失误，好在呢拦截能力很强的卡塞米罗把球再次的断了下来，左边路菲尔米诺传给了热苏斯，热苏斯呢也是回到中场参与到球队的组织当中，但是这一次和队友的联系没能够形成。看看比利时的反击，卢卡库确实他的支点能力是相当强的，但是这次应该是脚门球的机会， 我感觉要给点球了。我看应该卢卡库吧倒那一下的时候， 莫腾斯倒在那儿。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好的，中原现在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还是让他好好的比赛吧。看看比利时左边路的进攻，在禁区外围这次想要低平球传到卢卡库脚下没能成功，外围依旧在比利时的控制之下，来一脚远射打在了立柱之上，这脚球打的质量非常的高，威廉的解围还是没能够解远，依旧是在比利时的控制下再交到右路来进攻，卢卡库转身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如果巴西像我这么踢的话，那就连中国队也踢不过 了。虽然说了，虽然说不知道巴西怎么踢能够踢得好，但是知道巴西怎么踢能够踢得不太好，是吧？ 对，所以真的不怪我黑中原。好的，先来看看巴西队这次耐心的在后场倒脚给到右边点个小尔瓦，库蒂尼奥、达尼洛这次在右边路的配合能够把球摘出来，但是好在热苏斯这次及时补位， 把球再拿到卡塞米罗。我们之前也提到卡塞米罗在现实的比赛当中呢是没办法能够出场，所以中场环节其实巴西队少了一个强硬强有力的保护，这次给到禁区里边双旋出击把球给点了出来。当然这次的前插比利时队呢已经是越位了。哈，门将之间的对话，这个中原是完全不想要球权。这场比赛当中的巴西队中原控制的巴西队是开始打起了防守反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卡拉斯科在左边路的快速插上，但是这脚的传中有点中超级别。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上卡拉斯科和维特塞尔啊，这真的让人特别怀念南英格兰。 对，真的是这样的。这两位球也可能是因为大英格兰他对球权的掌控是不是太多呢？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比利时除了这个防守上的问题啊，球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阿扎尔和就是德布劳内他们两个人 来进行这个梳理，对吗？对。但是现在我先来看这次巴西队的直塞球，库蒂尼奥这球传的时候没能够越过门将这个环节，库尔图瓦身高臂长把球给摘了下来。看看比利时前场的进攻吧，卢卡库没办法扛开卡塞米罗。巴西队左边路的进攻再交给热苏斯，热苏斯，内马尔这场比赛还没有太多的发挥呢。内马尔奇怪的一脚传球， 莫名其妙，总是莫名其妙，这就是就哎。 不过好在呢，内马尔还是帮助球队创造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看看陆中原控制之下的内马尔，这一次是一脚传球吗？再把球交过来，库蒂尼奥外围的远射，库尔图瓦 脚打门了。 好的，现在中原对于巴西队的要求并不是说要进球，仅仅是要求我要有打门。又是有机会，内马尔速度能不能起来？这叫直塞球，哇，这球漂亮，哎，球进了，打进角，这是库尔图瓦的问题，竟然让对方打进角把球给送进了网窝。热苏斯，哎，热苏斯好像在之前比赛当中还没有办法破门，对吧？ 对。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热苏斯啊，就是前场刚才咱们谈到拉扯，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他真的是这几个人，威廉，包括内马尔，包括热苏斯，他们三个人总是在换位，就让你整个防守体系根本就没法去用那种固定的站位防守。 对，确实他们这种的互相换位拉扯，确实也给队友总能够创造出很好的空间。好，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最终呢，凭借着热苏斯在门前的抢点包抄打进角射门，巴西队暂时是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看看中原能不能守住这一个球吧。 没有，你发现没有？ 我怎么觉得你每一句话都在毒奶我？ 当俊逸这个上半场，说实话已经比这场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了。你看中原果然是抓住了机会啊！ 确实是这样的，确。其实游戏里面的巴西队真的很强。 所以你看，游戏的关键在中间这个人。 先来看巴西这次进攻，热苏斯。我们说在现实里面，热苏斯呢，他的换位以及是这个拉扯作用很大，但是刚刚 一个门前的配合， 嗯，其实刚刚来看呢，热苏斯在陆中原控制之下的时候呢，这种作用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内马尔这次的停球又是出现了失误。后场比利时的界外球快速开出来之后往左边路去转，卡拉斯科，这是中超级别的带球。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卡拉斯科在左边路表现还算是不错的，也确实给队友也创造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先来看巴西队这次的前场进攻，我再也不说这句话。 本来想玩个花活，万万没有想到这花活和我想象中花活不太一样。 嗯，卡拉斯科又是攻入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面，但是队友的插上包抄好像是慢了一点点。卢卡库呢是等在了后点的位置想要去接应，卡拉斯科是传了一个前点，卢卡库前场的断球，这一脚在禁区内的打门是打得太正了，阿里松立功了。对，这个时候呢，陆中原又是暴露了自己这个利物浦球迷的身份啊。德布劳内 铲抢，这一下我感觉很奇怪，越位。 你好像还没有过铲抢呢。 对，就我其实并没有想铲，但是每次球员就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就撞了。 阿扎尔，这场比赛阿扎尔还没有过太好的发挥空间。 区域就是你看他和卡拉斯和重位置重叠的这个区域，是我让我觉得比利时，不让我觉得比利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外面这脚的打门，嚯，这是一脚世界波呀！中原他自己在干扰比利时球员的时候没有能够成功，让德布劳内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确实这是德布劳内很喜欢的一种方式。这是他的打门以及是他的传球精准度都是很高的。 其实在下半场开始，我发现这个比利时队就在不断的向这个巴西队的球门发起进攻。巴西队有点好像这会儿自从进了那一个球以后斗志没有那么昂扬了，是吗？ 对，因为现在又有人开始干扰我，总把话筒放到我的嘴边，也就我想说点什么。 你一定是想说点什么的。看看比利时右边路的进攻，再交给卢卡库，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卢卡库没办法转身，但是巴西队很快的把球权又还给了比利时。阿扎尔来一脚远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78分钟，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巴西队在下半场还没有过好的进攻机会呢，我就不说打门机会了。中场位置再交给热苏斯，传回来，在禁区里边巴西队确实三点的位置都站得不是特别的理想，没办法拉扯出空间。 巴西队和比利时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巴西队可能在头球上防守当中还好，但是其实在进攻当中要去打头球还是很困难的一个。 其实不太一样，比利时队呢，其实现在这支我们看场面上这支比利时呢不太好打头球，但是你要是把费莱尼换上来呢，那可能就是另外一支比利时了。其实这个说实话啊，这可能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啊，当然中原呢由于对于这个操控不是太熟练，也是用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干扰自己的对手。我们比赛还是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啊，中原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向中原来出一张黄牌的。 强行打乱了一下比赛对手的节奏。 对，然后也是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这次机会其实非常好。 内马尔 52分钟已经补时了1分50多秒了。好，中原没有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啊，然后双方现在是战到全场90分钟，现在是1-1平，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刚才调出来这个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呢？ 应该是 有的，这个可以。 刚才好像我们没有调出来、这个、 经典加时，进球之声，经典加时，对。 来，双方 好的，双方 一轮新一轮的加时赛啊。 嗯，加时赛呢已经是开始了，看看这上半场的15分钟当中，巴西队能不能好好控一下球。内马尔，这个落点不太好去把握。费尔米诺再把球交给卡塞米罗。 作为为什么要上费尔米诺呢？因为这也是球迷属性吧。 对，就是因为你是利物浦球迷队嘛。热苏斯这条打门其实很漂亮，差一点能够吊射破门。巴西队的角球，一个战术角球在外围，热苏斯又来一脚远射，哇，今天的怒炮，这次热苏斯完成了梅开二度。 就还行吧， 你是这么想的吗？你是 因为我看之前所有的角球都是开进去，所以我觉得打算是一个战术角球， 所以是看到库尔图瓦也蒙一脚吗？ 对对对， 没想到这脚球还是蒙进了。在上半场上加时赛的上半场呢，巴西队又一次取得了领先，现在压力是来到了四元的比利时这一边。阿扎尔再交给卢卡库，没有选择打门，这个友谊第一吗？巴西队有反击的机会，热苏斯还是拉到中场来接应。这场比赛感觉内马尔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 主要在我的手底下，这锅内马尔不能背。 卢卡库还是没办法和队友形成默契的配合，巴西队过顶球的传球，这次的落点相当的棒，但是内马尔在向前带的时候，中原啊，你到底是怎么控制的？ 就只能说内马尔的启动这两步没有跟上我心中的节奏。卢卡库晃过了对方，这次的打门好的，在上半场的加时赛当中，比利时就已经扳平比分。 是不是现在有点放水了呢？就是一直不好好给你踢，然后你进一个呢，然后我就进一个。 没有没有，中间这场确实进步了很多，反击打得也很犀利， 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啊，你还不错。 莫腾斯呢是在加时赛上半场的时候帮助比利时把比分扳平，这个中原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 又一次领先，但是没能够领先几分钟就已经是把优势给丢掉了， 是又感觉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看看比利时这次进攻在禁区里边，好在门将做出了及时的反应，把球扑出了底线。看看德布劳内的角球，开到禁区里边，第一点的头球又是打在立柱上，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立柱啊，比利时有点不走运啊。热苏斯，其实热苏斯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这次发挥的还是不错的。禁区里边放铲没有能够成功，但是热苏斯的打门竟然是打在了库尔图瓦的腿上。 就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挑射键，所以我觉得就包括上一次单刀其实和这个很相似。 所以中原其实刚刚是想要用挑射的，好的，他在心里边完成了一次挑射。 这个相信大家已经可以脑补出进球的画面了。 哦，没有，我们脑补出了高出横梁的画面。威廉，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原其实在之前呢提到威廉，他想要把他用好，更多的还要像在切尔西一样去拉到中路来参与到球队的进攻当中，但是我们看这场比赛当中中原的威廉好像只是在边路孤孤单单的站着。 对，就是他现在我觉得我用的话就没有能够把他的特点很好的发挥出来。 嗯，这次 没有什么机会， 就是一定要先 威廉 做一个 错误 示范， 是吧？ 对，就是一脚斜向的转移球去找威廉的头顶。哎，这次的放铲还是很干净的，巴西队再往右边去找威廉。 就是你看，威廉感觉在场上特别可怜。 好的，威廉已经在陆中原的名下改了名字。好，点球大战， 点球了。这个双方这个执教的人都在开始排他们的顺序啊。 其实现在我比较慌的一点呢是这两位选手到底会不会点球。 就是不会这个操作是吗？ 其实这个点球真的很难。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要看到曾经的英格兰的点球了。第一粒点球将由内马尔来主罚。他要打中路吗？没有，打左边。门将没有做出任何的角度， 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我关键是有一个箭头已经指出来，哎，内马尔要打左下角了，门将不扑，哎，这脚球打偏了。 这个在比利时队上竟然看到了英格兰的影子是吗？ 对，看到了英格兰影子，也看到了真正的快乐足球的影子。 这个中原总是想进行一些操作啊。 对。对就是操作的欲望太强烈了。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双方在打点球的时候呢，门将都不做出任何的反应， 所以说还不如老 是 打中路是吧？哎，门将自动做出了反应，扑出了这个球。 这是我操作 啊，中原还是找不回来，是他自己操作的啊。 再来， 哎呦， 又一次扑出了点球。 这回也是我自己操作。 其实点球点到了 现在，对对对，都是快乐足球。看到卢卡库，这还打了一个半高球。其实这个真的有一个很大的 bug 啊，在打点球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箭头，所以门将真的可以做 来不及 反应， 因为 对， 好像他在操作的时候你要不停的移动这个箭头啊。 对，这个球如果不打进的话，巴西将要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哇，这球打在了立柱上。 这个很贼，这个游戏我发现贼这个。 最终呢，凭借着点球大战，陆中原执教的巴西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打破了三场不胜的魔咒。 打破了三场不胜的魔咒。 也不知道在这个 这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 进行到加时赛也会不会进行到这个点球大战啊？我们闲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第三场比赛。我们第三场比赛呢，刚才这个君一直在说第三场有什么好比的？俄罗斯和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不一样了。 但是 然现在看到了二位的操作，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啊。对，但是当我想起来这个中原马上要操控俄罗斯队的时候，我觉得又可以结束了。 说实话，我觉得俄罗斯的风格是比较适合我的，就前场咣咣往外走。我觉得俄罗斯这场踢克罗地亚只能这样，因为你在中场，你想要通过中场来组织，而你对手是克罗地亚，你这种中场的博弈几乎是不可能赢的。 没错， 对，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一些数据啊，俄罗斯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动距离， 你看这个数据 非常傲人啊！ 非常傲人的数据。其实，在现实的比赛当中，俄罗斯其实他之所以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跟他的勤奋的跑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的。嗯，在俄罗斯这个球队身上，真正的看到了这个战斗民族的品质啊！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呢，中原其实还在纠结啊，到底要不要像在打算排一个640是吗？应该是有的吧，你可以再找找。好的，好，最终呢，中原还是排出了俄罗斯比较擅长的352的阵型。当然，你要不要把那个98给换上去？ 等会儿，等70分钟的时候吧。 好，这个已经是有了战术布置，而且战术布置是已经告诉了对方。 是这个心理暗战，就这个不光心里没有心里想，而且还说了出来。 对。我就已经，中原现在就已经是把所有的牌面都摆在了明面上，我告诉你，我就要这么打，你看着办吧。是，先来看看思远对于这个和俄罗斯这场比赛是怎么看的吧。 我觉得这场的话需要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克罗地亚中前场的优势啊。 一定不要踢到加时跟点球当中。我现在要替女球迷问一下，就中原有没有挑到我们都很喜欢的格洛温？ 有中场， 这就好，女球迷就满意了。毕竟我们只看脸。 对，在中场中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格罗温的身影。中原还在纠结着自己该怎样排兵布阵。好的，那这样的话呢，陆中原执教的俄罗斯队对阵思远执教的克罗地亚队，第三场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 其实这只是一场友谊赛，对吧？什么 国际友谊赛， 友谊第一。 对，国际友谊赛。哟，阴阳场，这可能不太好。 心情已经惬意到这个可以先看天气了，是吗？ 嗯，清明节来打开窗，阳光美美啊。 感觉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比较幸福的可以看到晚上8点的那场球的时候的天气状况，最近没有这个时间段了。 对，确实 取消了这个8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 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身穿红色球衣由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俄罗斯队，身穿一身深色的球衣由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克罗地亚队。其实这种阴阳场啊，对于导播来说还是导播和摄像来说还是挺难受的。在现实比赛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哎呦，这脚的打门是有点离谱啊。其实在现实比赛当中呢，对于导播和摄像来说，他需要一直的去调白平衡，因为在亮的这一边，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情况是一样的，在暗的那一边比赛的时候，亮的这边看着很难受，亮这边比赛的时候，暗的那边好像就看不到了。 对， 俄罗斯队前场的进攻给到右边路，转身之后右脚，这是想要来一脚挑传，还是能够勉勉强强的联系上队友，但是队友的这次的头球没办法能够正好落点。 就是反正我这场战术思路就尽量不通过中场，直接往前打， 长传冲脚。俄罗斯队呢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战术打法，禁区里边推空门得手。哦，好的，克罗地亚在比赛第16分钟就已经把比分给改写了。莫德里奇在禁区里边，这一次的打门太轻松了， 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失误。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防守问题呢，还是因为陆中原的防守问题呢？ 是我的，不是我的，现在就是俄罗斯的。你听着干嘛？ 俄罗斯现在就是我就是俄罗斯啊。但是我觉得思远说到做到，就说啊，90分钟结束比赛，我利用我的前场优势，然后我要先进攻，我要先发制人，说到做到。 对。 但是中原在之前就是好像要效仿比利时和日本，就一直没有说到做到。 克罗地亚后场的控制， 哎呦，这次是被俄罗斯队在前场完成了反抢，但是这脚的传中又高又飘，没有任何的威胁，而且倒地之后呢，还是干扰到了门将。这个中原啊，你控制俄罗斯队虽然是战斗民族，但是在场上也不能这么战斗啊。 是，我觉得场上球员战斗欲望其实比我强，这种感觉。 中原又是透 露，对不起，场上球员。 中原又是透露了自己的战术意图，可能教练方面已经放弃了这场比赛 是吗？ 对，原来当年恩里克执教巴萨的时候，当时就有球迷说恩里克每天做的三件事：吃饭、睡觉、哄梅西开心，什么战术什么根本不用管。 但是俄罗斯队，难道中原你是要哄格鲁温开心吗？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切尔西佐夫这个教练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是让我觉得除了蒂赫以外让第二个对他非常钦佩的一个教练。就首先从他和这个酒吧一笑泯恩仇，就是即使有过节还是要把酒吧招进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大度的。另外一个，你看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乌拉圭比赛当中，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在乎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与否，他是让更多的这个球员能够感受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他这个教练，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想法。就是虽说是战斗民族，但是，思想还是很开放，就不仅仅要跟你战斗。 对，确实，而且切尔西佐夫他其实对于俄罗斯队的了解还是很深的。对于排兵布阵方面，其实能走到这一步，跟他的排兵布阵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 但是我们现在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场比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最后的一个结果了。 没错，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场比赛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比赛将会继续，然后最后的结果呢，也将会决定这两个人谁会晋级啊。 对，而且我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朱远应该是要被淘汰了。 我们这个解说今天也是蛮偏心的啊。好的，话不多说，那个因为我们的时间原因，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下一个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案》，我们明天见。 老公，